老残游记第十六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3月。老残游记，刘鄂所著，第十六回。六千金买得凌迟醉，一封书驱走上门心。话说老残急忙要问他投到胡举人家便怎样了。仁瑞道，你越着急我越不着急，我还要抽两口烟呢。老残急于要听他说，就叫翠环，你赶紧烧两口让他吃了好说。翠环拿着签子便烧，黄生从里面把行李放好出来，回道，他们的铺盖叫他伙计来放。仁瑞点点头，一刻见先来的那个伙计跟着黄生进去了。原来码头上规矩，凡妓女的铺盖必须他伙计自行来放，家人断不肯替他放的。又兼之铺盖之外还有什么应用的物事，他伙计知道放在什么所在，妓女探手便得，若是别人放的就无处寻觅了。却说伙计放完铺盖出来，说道，翠环的烧了怎么样呢？仁瑞道，那你就不用管吧。老残道，我知道，你明天来我赔你20两银子，重做就是了。伙计说，不是为银子，老爷请放心，为的是今儿夜里。仁瑞道，叫你不要管你还不明白吗？翠花也道，叫你不要管你就回去吧。那伙计才低着头出去。仁瑞对黄生道，天很不早了，你把火盆里多添点炭，做一壶开水在旁边，把我墨盒子笔取出来，取几张红格子白八行书同信封子出来，取两支洋蜡都放在桌上，你就睡去吧。黄生答应了一声是，就去照办。这里仁瑞烟也吃完，老残问道，投到胡举人家怎样呢？仁瑞道，这个乡下糊涂老儿见了胡举人爬下地就磕头说，如能救得我主人的万代封侯。胡举人道，封侯不济事，要有钱才能办事呀。这大老爷我在省城里也与他同过席，是认得的，你先拿1000银子来我替你办，我的酬劳在外。那老儿便从怀里摸出个皮靴叶儿来，取出500一张的票子2张交与胡举人，却又道，但能官司了结无事，就再花多少我也能办。胡举人点点头，吃过午饭就穿了衣冠来拜老刚。老残拍着炕沿道，不好了。仁瑞道，这混蛋的胡举人来了呢，老刚就请见，见了略说了几句套话，胡举人就把这1000银票子双手捧上，说道，这是贾卫士那一案，卫家孝敬老公主的，求老公主格外成全。老残道，一定翻了呀。仁瑞道，翻了倒还好，却是没有翻。老残道，怎么样呢？仁瑞道，老刚却笑嘻嘻的双手接了，看了一看，说道，是谁家的票子，可靠得住吗？胡举人道，这是同玉的票子，是毕县第一个大钱庄，万靠得住。老刚道，这么大个案情，1000银子哪能行呢？胡举人道，魏家人说只要早早了结没事，就再花多些他也愿意。老刚道，13条人命，1000银子一条，也还值13000呢。也罢，既是老兄来，兄弟情愿减半算，6500两银子吧。胡举人连声答应道，可以行得，可以行得。老刚又道，老兄不过是个介绍人，不可专主，请回去切实问他一问，也不必开票子来，只需老兄写明云减半65之数， 前途愿出，兄弟凭此明日就断绝了。胡举人欢喜得了不得，出去就与那乡下老儿商议。乡下老儿听说官司可以了结无事，就散砖一回，谅多年冰冻不至招怪，况且不要现银子，就高高兴兴地写了个5500两的凭据交与胡举人，又写了个500两的凭据为胡举人的谢仪。这混蛋胡举人写了一封信，并这5500两凭据一并送到县衙门里来，老刚收下，还给个收条，等到第二天升堂，本是同王子景会审的，这些情节子景却一丝也不知道，坐上堂去喊了一声带人。那衙役们早将未家妇女带到，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样子。两人跪到堂上，刚愎便从怀里摸出那个1000两银票，并那5500两凭据和那胡举人的梳子，先递给子景看了一遍，子景不便措辞，心中却暗暗地替魏家妇女叫苦。刚愎等子景看过，便问魏老儿道：“你认得字吗？”魏老儿供：“本是读书人，认得字。”又问贾卫士：“认得字吗？”供：“从小上过几年学，认字不多。”老刚便将这银票笔据叫差人送与他妇女们看，他妇女回说不懂这是什么缘故。刚愎道：“别的不懂，想必也是真不懂，这个凭据是谁的笔迹，下面住着名号，你也不认得吗？叫差人你再给那个老头儿看。”魏老儿看过，公道：“这凭据是小的家里管事的写的，但不知他为什么是写的。”刚愎哈哈大笑说：“你不知道，等我来告诉你，你就知道了。昨儿有个胡举人来拜我，先送1000两银子，说你们这一案叫我设法儿开脱，又说如果开脱，银子再要多些也肯。我想你们两个穷凶极恶的人，前日颇能熬行，不如趁势讨他个口气吧。我就对胡举人说，你叫他管事的去，说害了人家13条性命，就是1000两银子一条，也该13000两。胡举人说恐怕一时拿不出许多。我说只要他心里明白，银子便迟些日子不要紧的，如果1000银子一条命不肯出，就是折半500两银子一条命，也该6500两，不能再少。胡举人连连答应，我还怕胡举人孟浪，再三叮嘱他，叫他把这折半的道理告诉你们管事的，如果心服情愿，叫他写个凭据来，银子早迟不要紧的。第二天果然写了这个凭据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陷害你们呢？你要摸心想一想，我是个朝廷家的官，又是府台特特为我来帮着王大老爷来审这案子，我若得了你们的银子，开脱了你们，不但辜负府台的委任，那13条冤魂肯依我吗？我再详细告诉你，倘若人命不是你谋害的，你家为什么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呢？这是第一句。在我这里花的是6500两，在别处花的且不知多少，我就不便深究了。倘人不是你害的，我告诉他照500两一条命计算，也应该6500两。你那管事的就应该说，人命实不是我家害的，如蒙委员代为昭雪，7000、8000俱可。6500两的数目却不敢答应，为什么他毫无疑义就照500两一条命算账呢？是第二句。我劝你们早辞，总得招认，免得饶上许多刑具的苦楚。那妇女两个连连叩头说：“青天大老爷实在是冤枉。”刚愎把纸桌一拍，大怒道：“我这样开导你们还是不招，再替我夹斩起来。”底下差役炸雷似的 答应了一声煞，夹棍攒子往堂上一摔，惊魂动魄嘎响，正要动刑，刚愎又道：慢着，行刑的差役上来，我对你讲。几个差役走上几步，跪一条腿，喊道：请大老爷是。刚愎道：你们伎俩我全知道，你看那案子是不要紧的呢，你们得了钱用刑就轻些，让犯人不甚吃苦，你们看那案情重大，是翻不过来的了，你们得了钱就猛一紧，把那犯人当堂自死，成全他个整尸首，本官又有个严刑毙命的处分，我是全晓得的，今日替我先斩贾卫士，只不许斩得他发昏，但看神色不好就松刑，等他回过气来再斩，预备十天功夫，无论你什么好汉也不怕你不招，可怜一个贾卫士不到两天就真熬不过了。哭得一丝半气的，又忍不得老父受刑，就说道：不必用刑，我招就是了，人是我谋害的，父亲委实不知情。刚愎道：你为什么害他全家？卫士道：我为妯娌不和，有心谋害。刚愎道：妯娌不和，你害他一个人很够了，为什么毒他一家子呢？卫士道：我本想害他一人，因没有法子，只好把毒药放在月饼馅子里，因为他最好吃月饼，让他先毒死了，旁人必不自再受害了。刚愎问：月饼馅子里你放的什么毒药呢？贡：是砒霜。哪里来的砒霜呢？贡：叫人药店里买的。哪家药店里买的呢？自己不曾上街叫人买的，所以不晓得哪家药店。问：叫谁买的呢？贡：就是婆家被毒死了的长工王二。问：既是王二替你买的，何以他又肯吃这月饼受毒死了呢？贡：我叫他买砒的时候只说喂毒老鼠，所以他不知道。问：你说你父亲不知情，你岂有个不同他商议的呢？贡：这砒是在婆家买的，买得好多天了，正想趁个机会放在小婶吃食碗里，只几日都无隙可趁，恰好那日回娘家看他们做月饼馅子，问他们何用，他们说送我家节礼，趁无人的时候就把砒霜搅在馅子里了。刚愎点点头道：是了是了。又问道：我看你人很直爽，所遭的一丝不错，只是我听人说你公公平常待你极为刻薄，是有的吧？卫士道：公公待我如待亲生女儿一般恩惠，没有再厚的了。刚愎道：你公公横竖已死，你何必替他回护呢？卫士听了，抬起头来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大叫道：刚大老爷，你不过要成就我个凌迟的罪名，现在我已遂了你的愿了，既杀了公公总是个凌迟，你又何必要做成个故杀呢？你家也有儿女呀，劝你退后些吧。刚愎一笑道：论做官的道理呢，原该追究个水尽山穷，然既已如此，先让他把这个贡化了。再说黄仁瑞道：这是前两天的事，现在他还要算计那个老头子呢。昨日我在县衙门里吃饭，王子景气得要死，憋得不好开口，一开口仿佛得了魏家若干银子似的。李太尊在此地也觉得这案情不妥当，然也没有法想，商议除非能把白太尊白子寿弄来才行。这温刚是以清廉自命的，白太尊的清廉恐怕比他还靠得住些，白子寿的人品学问为众所推服，他还不敢藐视，舍此更无能制服他的人了，只是一两天内就要上降，公保的性子又急，若奏出去就不好设法了，只是没法通到公保面前去，凡我们同营都要避点嫌疑。昨日我看见老哥，我从心里欢喜出来，请你想个什么法子。 老残道：“我也没有长策，不过这种事情其势已破，不能计出万全的。只有就此情形，我详细写封信禀公保，请公保派白太尊来复审。至于这一炮响不响，那就不能管了。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，但是碰在我辈眼目中，尽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罢了。”仁瑞道：“佩服佩服，事不宜迟，笔墨纸张都预备好了，请你老人家就此动笔。翠环，你去点蜡烛泡茶。”老残凝了一凝神，就到仁瑞屋里坐下。翠环把洋烛也点着了，老残揭开墨盒，拔出笔来，铺好了纸，捻笔便写。哪知墨盒子已冻得像块石头，笔也冻得像个枣盒子，半笔也写不下去。翠环把墨盒子捧到火盆上烘，老残将笔拿在手里，向着火盆一头烘一头响，半霎功夫，墨盒里冒白气，下半边已扬了。老残沾墨就写，写两行，烘一烘，不过半个多时辰，信已写好，加了个封皮，打算问仁瑞。信已写妥，交给谁送去？对翠环道：“你请黄老爷进来。”翠环把房门帘一揭，咯咯的笑个不止，低低喊道：“铁老，你来瞧。”老残往外一看，原来黄仁瑞在南首，双手抱着烟枪，头歪在枕头上，口里拖三四寸长一条口弦，腿上却盖了一条狼皮褥子。再看那边，翠花睡在虎皮毯上，两只脚都缩在衣服里头，两只手操在袖子里，头却不在枕头上，半个脸缩在衣服大襟里，半个脸靠着袖子，两个人都睡得实沉沉的了。老残看了说：“这可要不得，快点喊他们起来。”老残就去拍仁瑞说：“醒醒吧，这样要受病的。”仁瑞惊觉，懵里懵懂的睁开眼说：“呵呵，信写好了吗？”老残说：“写好了。”仁瑞挣扎着坐起，只见口边那条咸水由袖子上滚到烟盘里，叠成几段，原来酒已化作一条冰了。老残拍仁瑞的时候，翠环却到翠花身边，先向他衣服摸着两只脚，用力往外一扯。翠花惊醒，连喊：“谁谁谁！”连忙揉揉眼睛，叫道：“可冻死我了！”两人起来，都奔向火盆救暖，哪知火盆无人添炭，只剩一层白灰，几星余火，却还有热气。翠环道：“屋里火盆旺着呢，快向屋里烘去吧。”四人遂同到里边屋来，翠花看铺盖三分俱已摊得齐楚，就去看他县里送来的，却是一床蓝狐皱被，一床红狐皱被，两条大泥褥子，一个枕头，指给老残道：“能瞧这铺盖好不好？”老残道：“太好了些。”便向仁瑞道：“信写完了，请你看看。”仁瑞一面烘火，一面取过信来，从头至尾读了一遍，说：“很切实的，我想总该灵吧。”老残道：“怎样送去呢？”仁瑞腰里摸出表来一看，说：“四下中，再等一刻，天亮了，我叫县里专个人去。”老残道：“县里人都起身得迟，不如天明后同店家商议，雇个人去更妥。只是这河难得过去。”仁瑞道：“河里昨晚就有人跑灵，单身人过河很便当的，大家烘着火随便闲话，两三点钟功夫极容易过，不知不觉东方已自明了。”仁瑞喊起黄生，叫他向店家商议，雇个人到省城送信，说不过四十里地，如晌午以前送到，下午取得收条来，我赏银十两。停了一刻，只见店伙同了一个人来说：“这是我兄弟，如大老爷送信，他可以去， 他送过几回信，颇在行。到衙门里也敢进去，请大老爷放心。当时任瑞就把上府台的饼交给他，自收拾投递去了。这里任瑞道：“我们这可该睡了，黄铁睡在两边，二翠睡在当中，不多一刻都已齁齁睡着。一觉醒来已是午牌时候，翠花家伙计早已在前面等候，接了他姐妹两个回去，将铺盖卷了一并前着就走。”任瑞道：“傍晚就送他们姐儿俩来，我们这儿不派人去叫了。”伙计答应着是，便同两人前去。翠环回过头来，眼泪汪汪的道：“能别忘了哈。”任瑞、老残俱笑着点点头。二人洗脸歇了片刻，就吃午饭。饭毕已两下多钟，任瑞自进县署去了，说唐有回信喊我一声。老残说：“知道，你请吧。”任瑞去后不到一个时辰，只见店家领那送信的人一头大汗走进店来，怀里取出一个马蜂紫花大印，拆开里面回信两封，一封是张公宝亲笔，字比核桃还大，一封是内文案上袁希明的信，言白太尊现属泰安，即派人去代理，大约五七天可到，并云公宝身判阁下稍后两日，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。老残看了，对送信人说：“你歇着吧，晚上来领赏，喊黄二爷来。”店家说：“同黄大老爷进衙门去了。”老残想，这信交谁送去呢？不如亲身去走一遭吧，就告店家锁了门，径自投县衙门来。进了大门，见出出进进人意甚多，知有堂事。进了仪门，果见大堂上阴气森森，许多差役两旁立着，凝了一凝神，想到我何妨上去看看什么案情。立在差役身后却看不见，只听堂上嚷道：“贾卫士，你要明白，你自己的死罪已定，自是无可挽回，你却极力开脱你那父亲，说他并不知情，这是你的一片孝心，本县也没有个不成全你的，但是你不招出你的奸夫来，你父亲的命就保全不住了。你想你那奸夫出的主意把你害得这样苦法，他倒躲得远远的，连饭都不替你送一碗，这人的情义也就很薄的了，你却抵死不肯招出他来，反令生身老父替他担着死罪。圣人云：人尽夫也，负一而已。原配丈夫为了父亲尚且顾不得他，何况一个相好的男人呢？我劝你招了的好。”只听底下只是嘤嘤啜泣，又听堂上喝道：“你还不招吗？不招我又要动刑了。”又听底下一丝半气的说了几句，听不出什么话来，只听堂上嚷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听一个书吏上去回道：“贾卫士说是他自己的事，大老爷怎样吩咐他怎样招，叫他捏造一个奸夫出来，时时无从捏造。”又听堂上把金堂一拍，骂道：“这个淫妇真正刁脚，攒起来。”堂下无限的人大叫了一声：“撒！”只听跑上几个人去，把攒子往地下一摔，霍错的一声惊心动魄。老残听到这里怒气上冲，也不管公堂重地，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开，大叫一声：“站开，让我过去。”差人一闪，老残走到中间，只见一个差人一手提着贾卫士头发，将头提起，两个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攒子。老残走上，将差人一扯，说道：“住手！”便大摇大摆走上暖阁，见公案上坐着两人，下手是王子景，上手心知就是这刚愎了，先向刚愎打了一躬。子景见是老残，慌忙立起，刚愎却不认得， 并不起身，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来搅乱公堂？拉他下去。”未知老残被拉下去，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16回完。